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饮酒欢宴是好事，无奈心里装了事，眼神不好办坏了事，五回一解就没事。列位，有句话叫疑心生暗鬼，那是一点都不假。 为人处事嘛，要三条大路走中央，行得端走得正，才能遇事不慌，叫问心无愧。可是啊，无计奈何，世界上他就有这么一种人，心胸不宽啊，好往坏处想，于是呢，老爱疑神疑鬼，时间一长啊，就容易做病。今天要给您说的就这么一人。这位生在晋朝，晋朝有这么一位叫岳广的人，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哎呦喂啊，俩人没事就爱在一起推杯换盏喝两口。可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呢，这岳广忽然间发现自己这好朋友好长时间没来找他了。说这一天忽然想喝几杯的岳广想起了这位朋友，在书房里是闷闷不乐。 童儿 先生， 一连很多日子了，爱先生怎么没来啊？ 您是哪位？ 爱先生，爱宝良，爱不是 爱 爱呦喂，爱先生怎么没来、啊？ 因为他可能是疼吧，他老哎呦喂，好像说生了个病，先生 死了， 没至亲未愈，嗯， 哦，可惜了，不是， 您是想的是恨他呀？ 可怜了 啊 啊啊！哎呀，既然他不来找咱们，走， 哎， 咱看他去。 好嘞，我那就。套车备马， 套车，套车，套车。 嗯，好嘞。 艾先生，艾先生，艾童儿， 哎， 赶紧吧，去备棺材吧，死了。 我先哭的。 哎，没死， 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 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活了。哎呦， 马上就 死了。 才坚持两天。 艾先生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您这怎么？艾先生是这样， 要咱走吧。 您这病啊，病的呀，身体啊，真是不行了，就是这吊门是越来越高，你知道吗？ 拉皮儿的。 别走！ 艾先生，您怎么没事？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呦，我说你说话呀，倒是你不说。 说什么？ 我说你怎么好好的就病成这样了？ 我呀， 啊， 不说也罢， 没 不说了，不说了， 啥罢呀？ 不说了，啊， 不是你说说怎么回事？ 嗯， 怎么回事？我带酒了，喝两口啊。 我说就是的，别说了，喝两口酒，聊聊天得了。 嗯， 甭说我为什么病啊，喝酒喝酒。其实我不应该跟你喝酒， 啊。 上回倒霉就倒霉在跟你喝酒。 你喝酒有什么倒霉的呀？ 你都忘了吧？哎，你们家呀不讲卫生。 我们家怎么不讲卫生了？ 人家都招了蛇了。 这招蛇跟不讲卫生没什么关系。 那就是你们家有这招蛇的东西。你们家是不是有耗子呀？ 没有。 招了蛇了？ 没有啊。 没有怎么能招着蛇呢？就是不讲卫生。要不就是啊，你们家你媳妇儿变的。 我媳妇儿是长子，我是许先生。 那上回我在你们家我亲眼得见呢。 你瞧见什么了？ 瞧见杯子里头啊，喝酒的，我的酒杯里有条小蛇 啊， 小蛇后来我喝完酒啊 啊 就没了。这不就是我把蛇给吞下去了吗？ 哎呦。 哎，这要不然打回来呀就不舒服。哎呦，头晕眼花，耳鸣，上不来气儿。 先生， 让你跟家好好打扫打扫，你也不打扫，你看看 啊， 把蛇给吃了吧。 不是，我这不会吧？我这您这太冤枉我。那蛇，咱那钟多大呀？ 就这么点了。 那蛇得多大呀？ 6米。 那蛋都比那大吧？它能掉那里头吗？ 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，哎呦喂、 啊， 那么大的一个蛇能掉到茶杯里烫死吗？那个让你喝下去吗？ 那你上回酒里边有鸡蛋呢，你有没有那么？你那小酒杯怎么装那么大鸡蛋的？有没有？ 我说，艾先生。 这个、啊、您记得这事儿吧，先生？ 这不就是你酒杯里有鸡蛋吗？ 那是咱墙上挂那独头蒜，他给看倒影了、 啊， 以为在里头。您记着吧。 哦， 是您吧？是您吧？ 我说喝着倒没有蛋味儿呢，怎么？ 哎、我说您这人、啊， 我还以为你们在酒里头趁着这酒温完了趁热握一鸡蛋呢。 对，含一回。先生您记着，就艾先生说咱杯里有人参，好这通找。 对， 咱家最后是咱家那窗户上挂了一条着，你求雨用的，你接着 吧。那赖我吗？不就赖你老在墙上胡挂东西呢？再说了，那是前两回，有鸡蛋无所谓，有人参这对身体好，有蛇那能是对身体好吗？有蛇那能不让我现在这样吗？难受，我不跟你们说话，我得躺一会儿，我要休息。 哎， 有个蛇。 哎，艾先生，那蛇什么样啊？ 蛇嘛，去了拐弯的嘛，去了拐弯的，三道弯的一蛇，尤其那腰那地方还塌进去一块，就那样的。 你等会儿，三道弯中间塌进去，别回头是我那张弓嘛。 哎。艾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里啊挂着一张弓，会不会是那弓的倒影倒在里头把你给吓着了？要不然你跟我回去，咱们看看去。 能有这个事儿吗？ 你不信，咱看看去啊。 看看去。哎，哦，你看，还真是这张弓啊！那来，那铜二头，你把那弓摘走、 哎。我摘走了。 哎，你看就没了。哎。哎，你把弓挂上， 我挂上， 哎，又有了。哎，哦，我说怎么喝完了就没了？喝完没酒了，可不就没影子？嗨， 哎，我这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的感情，嗨，你说是，我这胆儿可不小啊。按理说，他这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，这人嘛，他总得小心点，总没坏处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这不能赖我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咱接着喝酒，接着喝酒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 哎呦，我说呀，艾先生，幸亏呀，我就是挂了一张弓。 嗯， 我这要跟墙上挂一木偶，你非得拿活人给我们泡了酒不成？ 哎，好嘛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井底水浅很开心，井外天地更诱人，躲进小坑成一桶，管他妖怪与仙神。各位看官，俗话说，一处不到一处迷，十处不到九不知，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您要是老守在一个地方，那可就 out 了。这个道理有人知道，有人呢，哎，他偏偏就不明白。谁不知道？这不嘛，稻田边这口井里头就有一位，这位啊是这口井里的伏地圣人，人称叫蛤蟆大神。这口井原本已经枯竭了，下雨呢存了不少的水，于是啊就养了些个小鱼小虾米，最大的就是一只青蛙，他自立为神，号称叫蛤蟆大神。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啊，也叫呼风唤雨，自成一派，逍遥得很。可是呢，好景不长，说这一天井边上来了一只大海龟，他伸着脖子往里探，他可不知道在瞅什么。 干什么呢？ 哎呦， 小虾米！ 哎，大王， 何人在井外喧哗呀？ 这 问你呢？ 我告诉你说，谁都不能霸占我的地盘， 我给您问问 你都不知道吧？我是蛤蟆大神。 你是什么？你是美大婶？ 蛤蟆大神。 哦，娃娃大婶。 蛤蟆， 爬呀！ 你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 我， 你给我下来， 我 下来呀！ 什么？ 下来！ 哦，听清楚了。让我下去是吧？ 下来！ 不隆不隆不隆不隆！ 我。 不隆不隆不隆，噗嚓！ 哎呀， 哎呦呦呦呦！我天，这大神呐、啊，他暗杀我，他蹬一块砖，好被我砸折了。你可关键，哎呀， 好大的， 给我做主啊！ 好大的胆子，好大的龟胆！你到我们这小小的世界，到我这。蛤蟆国来干什么来啦？ 啊， 来干什么来啦？大胆无礼，搅闹我们的清平世界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是蛤蟆大神是吧？ 刚才那么大声音，装听不见不成吗？ 是，对不起啊，我呀是大海堆。 大什么？ 大海堆。 海堆是什么东西？都得多大一堆呀、啊！ 我是在卖萌，大海龟。 哦，你是大海龟。 我是由遥远的东海飘来的。 那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呢？ 这不是刮大龙卷风了吗？ 我呀由东海啊刮到了大西洋，由大西洋啊刮到了印度洋，由印度洋啊刮到了南海，由南海又刮到了东海，由东海啊就刮到你的井里了。 那没刮死你呢，哪有什么羊啊什么什么这个羊呢， 哎 这把你这找着羊，你那你跟羊一块过呀， 我什么都不懂啊，羊是什么呀，就是比小小溪大的呢， 原先大的河呀， 比河大的， 比河大江啊， 比江大的， 还有比江大的呢， 比江大的是湖 啊， 比湖大的就是羊 啊， 比羊大的是牛， 比 牛 大 的是骆驼， 比骆驼大的 象， 我就知道。 蛤蟆大神啊，你呀、是井底之蛙，你没见过呀？ 胡说八道，哪有比河大的呀？ 我这还漏着说呢。我刚才说那几大洋啊，那无非啊就是咱们地球上的，哎呀咱这宇宙万物大了去了，咱们、处在的是太阳系，太阳系外边是银河系，银河系外边是河外星系，河外星系呢全加一块呢那才够一个大千世界，那世界上有三千大千世界，您算一算三千大千世界给你 哎呀你是卖保险的吧？ 没卖保险的。 那你就要不就给人天天打骚扰的电话的吧？ 哎呀， 要不你就是个骗子吧？ 谁是骗子呀？ 那你怎么这么能忽悠？ 我没忽悠你啊。 忽悠，接着忽悠，想你一条，想你一条。 哎 呀，你就是你说说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大的东西呀、啊？ 是是是是是是是。 啊，小虾米儿， 哎， 虾米儿，你看，咱抬头看看，这片天才多大？ 就这么大呀、 啊！哎，拿我这，哎，拿我这巴掌一捂，咱只手遮天，哎， 是是是是是， 就给他捂住了。还什么什么什么星系，你真可笑，咱们一块给他一大哄哦。 各位看官听明白了吧，这就叫无知者无畏，你跟没见过大海的蛤蟆讲海参，那他肯定以为你瞎忽悠。海龟走了以后，把井底之蛙故事到处宣扬，那、这倒霉的蛤蟆从此也成了这条成语的主角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把彩虹画上？把明天。